those days are gone. 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. 关注天气情况，市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雪蓝色预警，提示夜间全市有明显的降雪天气。降雪恰逢清明节前最后一天，夜间交通出行势必受到影响，请您合理安排出行计划，驾车务必减速慢行，确保行车安全。此外，未来几天气温持续低迷，请注意添衣保暖，防感冒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，西部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雪，偏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零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白天阴转晴，偏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十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二，是宜川棉衣类服装。 古典也流行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.4。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

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